哎呦，这现在这个眼病啊，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发。 没错 啊，有一句话讲叫什么呢？一清二白。 嗯， 青光眼，白内障，这是发病率非常高的眼病。大家也都知道一句话，眼睛它是心灵的窗户，你这眼睛一旦看不见，咱们别说有多么宽广的胸襟，多么大的谋略，咱们就说眼前的，一旦你这眼睛看不见，你做饭费不费劲儿？ 嗯 啊，你拿双碗筷都费劲儿，你吃饭也费劲儿，这桌子上的菜你知道是什么呀？这生活上就带来更大的不便。这会儿你该怎么办？你走路就直接摔跟头，你周围有什么你都看不见。到那个时候，咱们在座的各位白内障的患者，咱们的生活质量又从何说起呢？ 嗯 啊，那还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谈呢？那我讲到这儿了，可能有朋友就说，那徐主任，那您跟我们说说什么是解决病根的方法呢？那我就要讲到，如果你运用气血双补的治法，那你解决眼病的病根就显得很简单。 嗯， 中医上讲的气血是什么？就是无形之物跟有形之物的结合。这个气血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你要知道，你的眼睛它就离不开气血。咱比如说眼球这个晶状体，晶状体干什么？它往外代谢垃圾，透明的，没有什么东西的。啊，你看你每天流出来的眼屎啊，眼屎谁帮你排出来的？晶状体啊。晶状体里有三根细小的血管来维持晶状体的正常的工作。当你的晶状体有了气血充足的供应，那它等于就是吃饱了，它就能干活，眼屎就往外排，垃圾毒素往外排，那你就不得眼病，或者少得眼病啊，或者啊，这个老花眼出现的很晚啊，飞蚊症啊，青光眼啊，白内障啊，那些个眼病呢离你就比较远。那白内障叫什么呢？哎，叫晶状体浑浊啊。晶状体浑浊里边的蛋白质产生变性，主要就是垃圾憋在里边出不去，这就形成了白内障。 嗯， 所以人得眼病啊，主要呢就是眼睛的气血它出了问题了。人呐，他年纪大了，咱们都知道这小孩咱们管他叫什么呢？血气方刚。 嗯 啊，能吃能喝能睡能拉的，因为气血足啊。老人叫什么呢？就像我这号人就叫气血亏虚，因为气血虚弱啊，所以呢咱们容易得好多的病，更加容易得眼病。80%-90%的老年人眼睛都不好，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咱看看这个小孩，小孩有没有得白内障的？当然先天性白内障除外，小孩他不得白内障。 嗯， 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气血不亏，老人气血亏虚，眼睛缺血缺氧，处于一个缺血的状态。你缺血了，你代谢不行了，你眼睛干不干呢？有人说了，恨不得支了一个火柴棍儿啊。那么老花眼呢啊，飞蚊症啊啊，白内障啊，这些个事儿都会找咱们。那么眼睛要是缺了气了啊，那就会生瘀。为什么呢？气不足血瘀滞，血瘀滞它不愿意跑得快点去循环，它就在血管里沉淀。这一沉淀呢，得啊，动脉硬化它就来了。你要动脉硬化了，你眼底的小血管它不得也动脉硬化吗？啊，哎，动脉硬化了啊，人的血压都高，眼压不高吗？啊，眼压跟血压的比例是多少？是7:1。血压140，高压，眼压基本上不超21，在20以内。你这个动脉硬化，你血压都180-210了，你的眼压你也得量一量。为什么老年人啊眼睛疼啊，啊眼睛不舒服啊， 血压都那么高，动脉硬化了，啊，眼压一高了，得，视神经萎缩了，啊，得，青光眼，你都来了。所以我们讲，这个气血双补的治法，气血双补以后，你的全身它都不缺血了， 嗯， 你的动脉硬化的程度就开始缓解好转，你心脏你不缺血了，那你的冠心病症状要是没了，你就说我病好了啊。那么当然你的眼珠子它不缺血了，眼底的毛细血管血液循环畅通啊，那飞蚊症啊，眼压啊，青光眼，这些个不就都好了吗？ 嗯， 我呀经常跟我的学生们讲，一名真正的医者一定是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人活三脉呀，气脉、血脉、经脉，这是咱们人体最重要的三大通道。我总是说三脉通百病无，这是我们裴氏中医治病的核心理念。 嗯， 但是之前讲过的外开三脉的功法的确是对患者的身体条件有所限制。 嗯， 像行动不便的、记忆力不好的患者，外开三脉没有办法准确完成。所以呢，我们专家团队经过上千次的试验，他通过咱们的百会穴分入到人体的气血经三脉，这会儿呢就让人呢轻松实现疏通三脉，排除淤毒，康复疾病。 嗯， 在临床上我们就发现，这个疾病所带来的疼痛，其实呢也是我们很多的病人求医问药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人都跟我说过，徐主任呢，我一体多病，您就主要的给我解决解决这个疼痛的问题。 嗯， 疼得受不了了。你看疼痛非常要紧的一件事儿。其实咱们总说感同身受，咱们站在病人的角度啊，健康的人可能我们真的是难以想象这些个病带来的痛苦。我曾经见过一个受到过无数次伤，但是却从没掉一滴泪的退伍老兵。 嗯， 他是因为风湿性关节炎疼得掩面而泣。 哦， 我也曾经见过一个在工地上能一次性扛两袋大水泥的中年硬汉，因为这个腰疼他就拿不起一袋水果。 嗯， 我还曾经目睹过一个家庭美满事业成功的企业家，因为剧烈的胃疼走上了天台，想要一了百了。所以啊，一个病人他评判一种治疗是否有效的标准，往往呢也是视这个疼痛的缓解程度而定的。 嗯， 那么在我们中医上讲，不通则痛，痛则不通，一切的疼痛其实呢都是源于气血经三脉的淤阻，三大通道畅通了，里头的毒和瘀清理干净了，那大伙儿想一想，这个疼痛它自然就应该会缓解啊。给大伙儿呢举一些实际情况啊。 嗯， 比如说这个骨病。 嗯， 啊，咱们老同志总是说啊，哎呀我老了，人老啊骨先衰，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咱们最先出现的问题就是筋骨啊。你看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这腰随时随地的感觉要断了啊！你直挺着好像受不了，你弯也不行，反正啊这个疼疼的不行，你走路吧，他这个疼从腰部 放射到臀部、大腿的后方、小腿的外侧，一直到你脚部，往这儿放射。你喷嚏都不敢打，你要是感冒咳嗽了，你可倒霉了。一咳嗽一打喷嚏，这个疼啊，一下子跟放电一样直往下窜。 哦，很痛苦。 特别痛苦，真的。曾经就有一位患者，他就跟我说，他说呀，徐大夫啊，我本身是个有洁癖的人啊，这方面有点强迫症，就是地板上有一根头发丝儿，他都忍不了，他得趴在地板上拿个抹布擦地板呢，他这个是用手跟那儿擦，一点的渣子他都捡起来。 嗯， 但是自打得了腰椎间盘突出了，整个屋子里呢都乱成一团了，他都不敢起身去收拾收拾，要是拖一回地，他说能要了我半条命。他这个病就到这种程度。 嗯， 还有呢，听起来好像不是大病，肩周炎。 哦， 啊，听说肩周炎啊，你那肩周炎算什么呀？我还冠心病呢，我还割支架呢。啊，你那肩周炎不算病，其实你是没得过。这个肩膀这个地儿啊，就好像是啊，没有打磨的锋利的刀子一样，它跟那儿划了，一划了你疼啊，哎，这个疼痛还会往哪儿呢？往脖子以及往手上放射。 嗯， 尤其是到咱们肘部这个地方，它往这儿扩散。 哦， 你要不小心碰着，手臂的弧度大了一点儿，啊，你想梳个头，你想洗个脸，这个地方就跟伤口撕裂了一样。而且呢，这肩周炎吧，它对这个气候的变化特别敏感。 嗯， 阴天下雨了啊，晚间了啊，气压低了，这个疼痛它都会加剧，真的一点不敢受凉。 嗯，我相信啊，通过您的讲解，咱们有肩周炎的朋友真的是感同身受哈，特别的有感触。 是，我跟你讲啊，我见过一个那个肩周炎患者。 嗯， 她呢是一个女同志。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好几层的那个棉垫子， 嗯， 啊，就包在肩膀上。夏天这肩膀上这皮肤啊，那个棉垫子捂的又红又痒，这棉垫子他也不肯拿下来， 怕受凉， 怕受凉啊！家里谁要开空调了，他就跟那叫关呐、啊、关呐、啊，可不能再开了，哎，这肩膀受不了了。 嗯， 还有呢，得那个膝关节炎的啊，大伙儿想想，咱们平时。不管怎么样，没有哪个人每天不用到膝关节的。 没错，走路就得用膝关节。 对 呀， 你坐下，你起立，你下蹲，你捡个东西，啊，你上个厕所吧，你都得用这个膝关节。他这个膝关节，这个膝盖僵硬、发冷，有的人呢是又肿又红又疼，你说他这个活动得受到多大的限制啊？ 嗯， 还有一些朋友。有人说了，一觉睡到大天亮，起床该干活了，他早上起不来呀，他沉僵，啊，每天早上，啊，要是犯病的时候，还得家里人把他慢慢慢慢拽起来，啊，不在床边坐个半个小时，愣是动不了。还有这个颈椎病的，除了脖子僵硬，你不敢转动之外，你还会什么呢？引发眩晕、恶心、呕吐，啊。还有骨质疏松的朋友，摔一跤怎么样？别人摔一跤拍拍屁股起来就行了， 嗯， 咱们摔一跤，咱们这些老同志可能就会因为这次的骨折，我们永远也站不起来了。 嗯， 所以啊，一旦被这个骨病缠上，还真的难以脱身。 嗯， 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呢，你们都尝试过很多的方法，吃这个止疼药，这是大伙儿的首选了，贴膏药是吧，那实在不行的做手术。 嗯， 但是大伙儿觉得这效果怎么样啊？可能大伙儿说，哎，就是你这句话， 嗯， 不太好。可是就在这几天，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非常幸运的获得了免费试用的机会，现在每天都有很多朋友打电话来反映自己各方面的好转，其中 特别突出的一点就是骨病的改善。 嗯， 那基本上所有患有骨病的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体验，就是总感觉有一股接一股的莫名的力量在你的身体里来回的窜。 嗯， 哎，醒了之后就觉得浑身的关节没有昨天那么僵硬了，啊，在床边缓个三五分钟的就能起来了。有这个腰腿病的，这个腰腿好像没之前那么酸，没那么胀，也能稍微干点活了，也能走几步远道了。那么有肩周炎、肩膀压痛感、刀割感的这些朋友，症状明显减轻，也能稍微抬一抬手臂了。 嗯， 啊，有这个风湿病的朋友呢，啊，最近赶上了下小雨了，哎，他没犯病。还有一个患有膝关节炎的，之前连坐马桶都成问题，费劲儿，七八天的时间竟然能够蹲下来系鞋带了。每一位朋友，当你们跟我反映这些现象的时候，我感觉得到你们都是特别的兴奋呐。 没错， 我们中医啊追求阴阳平衡，阴阳平衡呢则气血畅通，身体安康。而这个西医呢，其实它也追求平衡。那西医追求的是什么平衡呢？就是酸碱平衡。 哦， 只是呢他们这个平衡值呢不是说一半一半，而是需要人体的酸碱度这个 pH 值它维持在 7.35 到 7.44 这个数值。 嗯， 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人体的酸碱度呈弱碱性。那人呢如果偏离了这个值了啊，那你身体里的细胞内的化学反应的速度啊，哎，会发生显著的变化。所以啊，说到这儿啊，大家看啊，这个刚刚出生的那小孩，啊，那小孩有的皮肤特黄啊， 黄疸。 哎，这个你说对了啊，黄疸。啊，一看这孩子比较黄啊，啊，那大夫怎么办呢？就把孩子放在那个蓝光箱内。 嗯， 过了一天，这个孩子那个脸上那个黄啊，或者眼珠子那个黄啊，哎，就退去了。其实呢，这个就是这个孩子的酸碱平衡了啊。所以有些家长就觉得，干嘛去放在保温箱里啊？都以为那叫保温箱啊。哎呦，你是不是要多赚我们的钱呢？其实不是，是让孩子的酸碱平衡。那这个也是我们中医说的阴阳调和，气血畅通啊。所以这小孩子，哎，蓝光箱里放一天，孩子的肤色恢复正常了，他就不用老去住那箱子了。 嗯，也就是这个蓝光呢能够调节我们身体的一个正常的状态。 对，那个在以前呢，这个各种各样的骨病啊被我们中医称为叫骨痹。 嗯，什么是骨痹呢？ 嗯，用我们中医的话来讲，就是经脉痹阻造成的一切肢体沉重，关节剧痛，甚至发生肢体的拘挛、屈曲或者强肢畸形等等，都称之为叫骨痹。所以从中医的角度看，一切骨病都是源于经脉的淤堵，你堵到哪儿，它哪儿就出问题。那咱们一般的药物呢，进入气脉、进入血脉倒不算是太难，但是想要作用于经脉，而且还要把经脉疏通开，那就更加困难了。 嗯， 我这么一说，可能这个很多试用过这个朋友恍然大悟。 嗯， 啊，在睡觉呢，忽然那个地方后背啊哪儿啊咕嘟一下一股啊，啊，吓一跳啊，一股接一股，怎么到处这个窜呢？纷纷打电话来，别害怕，它能冲开经脉中的一切痹阻，把经脉当中的毒跟瘀都冲散了。 哪怕就是藏匿在关窍处，也就是犄角旮旯拐弯的那些地方的毒瘀，它也在劫难逃。 嗯， 那咱们说经过这么一冲啊，咱的经脉疏通了啊，通了，疼痛自然它就缓解消失了。那么有几十年老病的朋友，风湿啊，关节啊，疼痛，风寒湿毒热邪都在体内，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补足你的气血，让你的气血濡润你的骨骼，这个效果就会更上一层楼。 嗯，效果就更好了。 当然，这不仅是骨骼关节的疼痛消失了，而且筋骨强健，你爬上爬下，你腿不发软了。 嗯， 你之前因为疼痛不能收拾屋子，现在你把屋子收拾完了，你腰也不酸胀了，胳膊呢能举过头顶，甚至还能向后弯曲了，脖子呢能够灵活转动。到时候啊，你想跟着咱们这些老朋友爬爬山呐、跳跳广场舞啊，这些个都没问题。 嗯， 那咱们再说，那经脉要是不通呢？啊，不通，就会引发什么呢？筋骨的疼痛。 不通则痛吗？ 对呀，你要是血脉不通了，那就引发头痛。所以啊，各种各样的头疼，偏头疼啊，什么头疼，其实就是血脉不通了。那么还有什么呢？血脉不通还有心绞痛呢。 嗯 啊，哎，刚才说到这头痛吧，这个跟大伙儿说一下啊，头痛的形式多种多样啊，比如说有的人胀疼，有的人就觉得脑袋像个被吹大的气球一样，好像下一秒要爆炸。 嗯， 有的人是闷闷的那个疼，昏昏沉沉的。有的人呢是撕裂样的那个疼啊，想撞墙了，疼得不行了。还有人呢，他这个头疼像是被电击，被针刺。有的人头疼发作的时候，感觉到头部的血管都在蹦蹦蹦的跳，好像这血管要跳出来，或者是血管要爆了那种感觉。 可以说头疼的这个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对呀、 嗯、 反正统称为就叫头疼。 嗯 啊，那么引发头疼的原因，你头疼你光吃止疼片你管什么用啊？你几十年吃下来你越疼，你吃的止疼片越多，它也越不管用啊。那么头疼的原因其实很多种，比如说高血压、脑供血不足、脑血栓、贫血啊、肺性的脑病、颅内的血肿、脑外伤等等等等。 嗯，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么多引发头疼的原因其实都能归结为一类。 嗯 啊，中医治病啊归类就是血脉不通。 哦， 哎，血脉，这些都是血脉上的问题。那你想，当你的血脉发生了闭阻了啊，血液没有办法濡润脑组织了，脑神经了，自然它就会头疼啊。那么使用过的朋友，你会发现自己以前从来不出头汗的，你一觉醒来满头大汗，你这个汗出了以后，你会发现不仅仅是疼痛得到了缓解，你还会觉得整个脑袋都清明了，哎，脖子也轻松了啊，肩膀也轻松了，能通过脑部的百会穴进入人体的血脉，疏通血脉当中的淤堵。如果这个时候血脉不通的朋友，你再配合上双补气血，一通一贯呢，那不仅是能够消除你的疼痛，而且还能提高你的记忆力、认知力，来预防脑萎缩、脑供血不足等等缺气缺血性的那些个脑病。 嗯， 那既然说到缺气缺血了，那咱们再说说这气脉要是不通，它会引发些什么病呢？啊，其实中医上说的，肝气横逆，胃气壅滞，心气不足，肺气不舒等等的病症，就是这类病症，那都是气脉不通造成的。 哦， 你看这气堵在哪儿？你这胃这儿，人的胃就长，啊，有的人堵在这个大肠这儿， 这个肚子就胀胀的，总放屁，这屁放不完，但是它还是胀。有的人堵在腰部啊，这个腰部胀的闷疼啊。所以当我们大伙儿出现的两类胀痛，胃疼啊，真心痛等等，那都跟这个气脉息息相关。 嗯， 我告诉大家，一通一贯的疗法也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啊。有一位这个我想那个上次说的那个他试用的朋友，哎，他在跟我讲这个试用感受的时候，他老伴儿激动的把电话抢过去跟我说，徐主任，这老头啊，以前睡觉那呼吸声可粗可重了啊，虽然不是说是打呼，就他那个呼吸的那个声音也挺吵的，嘿，这些天连那个呼吸声都轻了，我都沾着光睡了好几天的好觉。其实呢，这位老同志之前呼吸声粗重，就是因为他的气脉不通畅，呼吸起来呢他就费劲儿啊。现在呢气脉疏通了，那他自然而然就能呼吸，这事儿当然就是小了呀。 嗯， 那我们再说啊，如果说气脉不通的朋友，你再用上疏通你的三脉以后，你再配合上补足气血，那大家伙儿啊，气儿顺，心情舒畅愉悦，而且呢这个气儿也足。这个气儿足指的是什么呢？哎，气血足啊，干什么都有劲儿，精气神十足。 嗯， 所以很多朋友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都会收获意外的惊喜。 嗯， 那这个时候咱们再用上补足气血，让气血周流全身，就能轻松实现健康和长寿。我知道啊，这个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都在关注一通一贯的疗法。 嗯， 也都想得到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研发成功以来第一次投放市场。那么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也真的是没有多少啊，少到你们都想不到。 哦， 所以这个事儿我很头疼，要的朋友太多，但是我现在真的不多啊。这样吧，明天啊，明天我一定会给大家伙儿一个准信儿。 嗯，好，也请大家伙儿呢耐心等待啊，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期待。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呢稍作休息。 千百年来，中医认为人的健康离不开气脉、血脉、经脉三大通道，这三大通道连接着身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腠理、皮肤关窍，负责着生命物质的运输。只有生命物质充足，三大通道畅通，才能保证身体里的每一处组织器官的正常运转。就像是田地里的禾苗，要保证禾苗正常生长，不但要有充足的河水，还要保证沟渠的畅通，这样河水才能灌溉到每一株禾苗，确保禾苗健康生长。中医《内经》提到，百病皆于气血，在人体所有的生命物质中，最基本的物质就是气和血。所以在众多的中医流派中，通过补气血的治法来达到祛病强身的目的，一直最被历代医家广为推崇。在中医上更有气血足则百病不生一说。徐桂英主任认为，双补气血的治法确实能被称得上中医上乘之法，尤其夏季正是补气血的最佳时机。夏季气血也是身体里修补药，在通三脉的基础上实现灌气血，则能使治病强身变得简单直接，可实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全身舒服的状态。通三脉灌气血，不一样的双补气血方法， 不一样的祛病养生智慧。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好。哎 哎，我是齐齐哈尔的。 哦，齐齐哈尔的朋友。请说。 啊，对，我姓、哎、我姓邓，我那个就是很幸运的领到了那个、啊、我用上了，领到我就拿用上了。 啊，领到就 用 上。 哎， 用 上啊，哎，用上吧，就是那个几分钟就觉得那个哎这个热量就出来了。 啊， 哎，一直到那个我的那个右腿肚子这腿肚子发热了，就得发冷。哇，特别热乎 啊！从头部到腿 了。我这个腿，他以前吧，他有过那个凉， 也疼过 ，也凉过，有时候下楼完他就疼了，哎，完一阵儿吧，完了还就好了，就这种情况，哎，完再有吧，我这个脖子，脖子僵硬，完有时候我自己掐一掐，也缓解，完从用上以后，他就那啥呢，这个脖子他就哎。缓解不疼了 啊， 对，他也不硬了 啊。那这位先生， 哎、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65啊。 65岁，哎呦，65岁您就一体多病了。 啊，对呀、啊。再就那个，我那个以前有过那个胃病。胃病跟那个脑，那个眼睛那个有那个水波纹，出现水波纹。 水波纹。 哎，我吃那个是用着呢嘛，用着完了还真挺好，完逐渐的它就好了，现在水波纹没了。 用之前有没有想到？ 用还是见效了。 见效了， 非常感谢你呀、啊！ 不用谢我、 啊，非常感谢你啊！ 不用谢我 啊！那我就还得接着继续用吧。 有的话呢，就接着再用用。 啊，非常感谢你啊，徐老师。 不用谢，不用谢啊。哎， 谢谢。 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好了，再见。 哎，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您好，辛苦了。 哎，不辛苦、有什么问题您说。 我是沈阳患者。我吧血压，我那老头啊一起做病，在他亲的压力下、我现在血压高5年了。我这5年吧，不像人血压高就是脑袋疼啊，我不得，我是迷糊恶心吐。 啊， 一旦犯病的时候我就需要你躺着。完吃点搁点白糖再搁点醋，压一压这恶心吐。我有时候吃个血压高药都能吃个2片左右。完了这5年之间，我现在近2年我得了干眼病，眼睛发干。 干眼 症。还有分文症。因为我老头吧一起作病。去年听您的电话。完了以后也吃这些都挺好。他是脑梗。 心梗。 完了又是青光眼。现在都有点见好。 都见好。 对对对，我特别感谢您。 我 现在血压高哟，我现在能降下1片了。完了这两天我昨天一量给我乐坏了。 啊，怎么了？ 我的血压高，有这个环节，一旦阴天下雨我就厉害。就是气脉不够似的，就是脑袋沉呐、像铅灌铅一样。但这两天用完之后啊可好了。我昨天量一下，这两天我坚持量 啊， 原先刚头2天140 啊， 现在能达125，完了低压85，可好可好了， 可好 我觉得你给我再供一次生命了，谢谢你徐主任。 这个它是起到了气脉血脉经脉的开通，那么在开三脉的基础上您就继续用药，就等于起到了一个什么呢，一通一贯。我们说三脉通百病无， 很多人用以后，你看你晚上能睡好了，你白天精气神。 原先嘛，对，原先睡觉要10点钟睡，2点钟就醒了。 嗯， 睡不着了，那就瞪眼靠望天花板，什么也睡不着。 那你现在用上？ 自个像精神病似的，自个跟自个唠嗑。 嗯，那你现在这个 的？都好了，也10点多睡觉，我到是早上5点才醒啊。 到早上五点， 我老伴乐的，他脑血栓，隔腿不好使啊，就叫我老伴儿，你好了，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啊。 啊啊啊！那他也用啊，你也让他用啊。 他也让他用呢，完了我们俩都用，现在唯独我老伴儿啊，可高兴了，老经常念叨你，就没有空给你打电话。 啊啊啊！ 他现在吧，脑梗、心梗可好了，都见好， 都见好， 唯独就有点抽筋儿。别的全好了， 抽筋就是动脉硬化， 硬八年了。 嗯嗯嗯，那他这个你给他用上，再加上药，一通一罐，还是坚持这个一通一罐啊？这个一通一罐，只要通药就能见效。咱老年人不图别 的， 就是图 八年也没找到好的那什么呢？ 嗯， 那个医疗的时候那个分捷径啊，可是找到您了， 可找着我了。 谢谢你，老姐姐啊， 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用着好就行啊。 啊，我也只能用这表达，我也没有别的语言表达对您的关，这种健康情况的关怀啊。谢谢 你 老姐姐。 老夫妻两个用着好，咱呢不拖累孩子，咱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这就行了。您说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那也没别的。 老姐姐啊。 啊，不用谢。不用谢，不用 谢， 哎，好，再见，哎， 好了，再见， 哎，再见，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讲。 哎呀，客气话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您的时间短啊。 行， 那就开门见山吧。 好， 先说我老伴儿的。 嗯嗯， 俺俩都服用这个气血双补 啊， 一直服用的。现在吧，他一开始他的气消那么慢一点。 嗯嗯，他慢一点。嗯 啊，慢一点。 嗯， 慢一点费劲。 嗯， 这我才发现。 嗯， 他那个后脑勺 啊， 就是那纺织纺织上边一直到百会穴 啊， 那个头发 啊， 以前冬天的呢没吃以前 啊， 它洗能看着透皮了。 哦， 它现在吧 稀不楞腾的 黑了， 看着透皮， 那个头发一囊一粗，那有点硬 啊。哦，那个地方原来是看见头皮的，现在不光是看不见头皮了，长了黑头发，还挺硬，是吧？ 啊，对， 嗯嗯。 他是帕金森，咱有11年了。 帕金森这个病啊啊。嗯。 哎呀，走了不少弯路，吃了不少药。 嗯嗯。 但是效果不佳。 嗯。 现在吧，他吃饭。 嗯。 能吃了，但是吃饭吧，有时候，他说这不会嚼，他咽往下咽不会咽，有这个现象。 吞咽功能是吧？ 啊，说话吧，声音还低，流口水， 还有流口水， 走道吧，走路还得有人扶的，没人扶的吧，他就摔倒了。哎，有时候吧，他好像是全身就失去功能了，一说倒就倒了，身边人没人就倒了，现在这个现象吧，行了，特别这吃饭能吃，消化的也挺好， 消化的也挺好， 以前吧大便还不通 啊， 哎呀拉的那个是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便所里蹲着，拉的那个黑跟那羊粪蛋一样，掉了便池都当当响， 就那个很干很干的跟羊粪蛋子一样的那个大便。是吧？ 哎，对，哎，对， 原先是 在大便一天一回，不稀不干的，挺好。 现在一天一回，不稀不干，挺好。用的不错呀。您老伴儿这个病呢，它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在我们这个中医上呢，对这个病呢， 就像西医讲的一样，神经啊，我们中医认为呢，只要我们这个人的神经能够给它养分，就是气血能够供应得上，只要这个得病的人他的那个缺血缺氧的状态和他人的整体的代谢如果能正常的代谢，就像你老伴一样，之前拉那羊粪担子他那个代谢就不好，现在是一天一次不软不硬的大便，他现在这个代谢就正常。那么如果他的代谢正常了，我们通过药物能够药到病灶区，那这个就要靠药引子。那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像这类病症它在西药的同步使用下，那它的人体的这个各项功能会逐渐的恢复。 嗯， 所以现在已经开始见效了，不错。嗯， 哎，现在这胃疼这三位吧， 啊， 它有困难，它站不住，做不了。 哦， 我继续给他，你不是有那个 打通他的气脉、血脉、经脉，一通一灌灌气血，那他这个效果就更好了，啊，数量不多，就是像你们这个情况是特别需要，因为开三脉的功法他做不了，您就得早点定 啊，我给他联系了， 对对对，跟他联系，嗯，啊，让他们这个尽量的安排你们能够拿到，好不好？ 哎，好了， 哎哎，行了，没别的问题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哎，我的 哦，您 我是我在那沈阳医大确诊的是下肢动脉硬化。 下肢动脉硬化，嗯嗯嗯 嗯 嗯， 哎呀，我的症状呢，就是这脚面吧，那皮肤，一块一块的发黑。 哦， 我抖抖好像是。这个脚好像是不如以前好，那有时候吧，脚上在这地不平，把马路啊那不平哎，伸一脚前一脚，没准儿 啊，自己走路就好像踩下就不实在了， 啊，对 对, 对， 没个准了， 对对对，嗯，还有白内障啊，腰托，这个都好，基本上是差不多了。 哦，基本上差不多了。 啊， 你用了多久啊？ 那个颜色吧，现在发淡了，但是还，比以前淡多了，还没有彻底好。但是我复的时间短的是我这三个月。 啊，你才三个月，你把你这么些的，这么些年的这个老病啊，用下来不错。 我复了吧，第二天。 嗯嗯。 第二天，我的脚这个脚心这脚底下这发热啊，排气多，排气量还大， 所以咱们说呀，咱就是看得见效果的，对不对呀？ 啊，对。 像我们说一个气血的周期，男同志呢是以八，女同志呢以七，那你用这也不错呀，现在， 也行，挺好，挺好， 挺好，是吧？好就行啊。 感谢你了 啊，不用谢我，不用谢我啊。咱们唐训嘛，就是说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老百姓这个苦啊，我们给他灭了，把这个苦，那我们的心呢也就轻松了，对吧？为你跟你老伴儿的用药以后的效果而高兴，希望你们继续用，这个病好了，二老的晚年生活呢可以随意的去走动走动了，这就好了，好不好啊？ 哎，好好 啊。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哎 哎，好，再见。 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您好。 是主任吗？ 是我您好。 你辛苦了。 不辛苦，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我是南阳市的。 啊，南阳的啊，南阳的朋友啊。好，欢迎您，您说有什么问题啊？ 你真讲得好啊，你的药真是用得很好很好。我能称得上为你叫声这个阿姨吗？ 你多大年纪呀？ 我今年 五十五了。 啊，五十五啊。嗯、 哎， 我可比你大不老少。 我给你报个喜。我是我从小我是9岁我就得了双目失明。 哦。 我一生我现在我是一生多气的病啊。 嗯、一身多病。 我听你讲的课呀，讲的很好很好，你真是个救命的这个。 这个不敢当，不敢当啊。 我是家是云南的啊。 老家云南。 嫁到河南来了啊。我嫁到河南来了，我、哎呀，这里没有婆子，我来就没带婆子。我很可怜，家里也很可怜。我好像我给家里支撑起来混个这个人家。也不容易，老伴儿比我大20岁。 啊，老伴儿比你大20岁呢。 对呀、啊，哎呀，家里现在3个孩子。 哦，三个孩子。 以前我头晕头疼。我以前我落个那产后风嘛。 产后风。 我对呀、啊，产后风是这个是有名的，看不好的。我人家那个时间我看。看看家庭条件也不好。吃好了，反正是。现在不叫感冒，一感冒我的产后风还犯。现在我老伴儿啊、也对我重视的很呐。怕我感冒了。 怕你感冒，对你好。 家里家庭啊，还指望我一个人。我得操一家子的心。我吃了你这个药呀。哎呀，我跟你说，好听啥好呀。还不到一个月， 不到一个月。 我用了，我又听你搞上面我讲了这个，外开三门， 外开三门。 我都坚持啊，我都见天早上学练，我有空了我都练，我说虽然我练的不太好，我现在我在自己在学，我也在学。 那我问问您呢，这一通一贯疗法您已经用上了，那您现在身上的病？有没有见好啊？哪个病见好了？ 好，就是好了嘛。我跟你说嘛，我以前我头晕头疼，浑身疼痛，我什么都不能干，每天早上起来我得喝两包头痛粉。 哎呦， 所以我胃还是个胃溃疡嘛。 你看， 我胃也不好嘛。我胃疼，我胃这个胃疼啊，我花了很多很多钱的。后来我就吃你这个，现在我都胃也不疼了，溃疡也不疼了，我现在我吃了饭，都吃下去，我心里很 高兴， 很痛快， 很痛快了，胃也不疼了， 对呀，我讲医院都看呀，说我这个脑啥子脑这个 脑梗吗？脑出血 脑梗血不足 啊，脑供血不足啊，我明白了。 对，我腿还疼，在我身上呢，阿姨快得很呐， 快得很见效。 三天之后开始咳嗽，吐那黄痰。 哦，黄痰，吐出来老痰。 痰就是那个干得很呐， 干的痰。 老伯都说起用了， 起效了， 起效了，起效了，我都继续用，用上到咳嗽，我都听你讲说，咳嗽的这个痰吐吐的，以后都这个就不会咳嗽了。 对呀、啊，把老痰吐掉， 我还流鼻涕，流那鼻涕是黄的，臭的很，哎呀，一横一疙瘩，一心呀，一疙瘩。 这个也好了，这个浓鼻涕排掉，你的鼻子也好， 我说这不都是好现象？ 把这个毒都往外排了， 啊， 不错不错。现在呀、你看你好了，咱们这一家子还有老伴儿，真的不容易。我呢，祝您健健康康的，啊，您除了今天告诉我这些好消息。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我还想要个，不是听你说，你昨天才听见你讲说有这个，我想说能不能这个，好像志愿给我一个，因为啥？我学着我练着，不是练的太好 啊、因为看不见，练的不好。 我也坚持着练， 对， 我想说给我一个，能给我这个， 能给我治胃咋不能？ 是这样的，为数不多，特别是像您呢，这个眼神不好，没有办法去做外开三脉的功法的朋友，您得早点打电话联系，就给你开三脉了。然后你再用着这个一通一贯的疗法，那个效果就更加好了。我不多说了，您直接打这电话。 哎呀，多高兴跟您说说话。 好了，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好，再见。 好，谢谢啊。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节目组呢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